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了，北京时间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各位好，我是于浩。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2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 河南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这次降雨是否具有极端性呢？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北京举行，今天开始观众可以在线上平台购买门票了。 北京一批新的校园9月1号将启用，涉及东城、西城、海淀等区。 美国媒体称，塔利班缴获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武器，白宫承认数量相当多。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焕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曼宁你好。 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这个天气多云转阴，那么后半夜像北部地区，还有阵雨或者雷阵雨，这个降水量不大，但今天夜间由于湿度比较大，有轻雾，能见度2到5公里，像东部地区局地小于1公里，那这个能见度预计到明天10点钟，就可以明显的好转。那么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因为夜间天气比较凉快。应该说夜间天气情况还不错。那么明天白天这个天气就是以阴为主了。预计早晨到午后啊，会有一些分散性的这种阵雨或者雷阵雨。大部分地方这个降水量不大，但是在山区局地，那个包括平原地区局地，那么很可能有20到30毫米这样的短时比较强的降雨。那么明天外出的朋友请注意带上雨具。再一个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傍晚看来的天气逐步转向多云了，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因为明天天气还是比较闷热的，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那么张工，未来几天这个天气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吗？ 对了，未来几天有个变化比较大，现在看来是下周啊，周一到周二，有一次比较明显冷空气活动。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为主。这次冷空气啊，还会不光是有风，同时还会带来比较强的雷阵雨天气。现在看来，短时间比较强的降水，像雷雨、大风、冰雹，像这样的天气都可能有。到周三以后啊，看来天气就逐步转好了。那么重点关注就是周一、周二这个天气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再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今天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2002年9月1号起施行，2015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时进行了修改。这部法律施行以来，对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生育政策逐步调整完善，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此次修订重点围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是继全面两孩政策后，党中央统筹人口发展战略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也是这次修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次修法特别规定了一对夫妻可以生三个孩子，这个是基于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因为我们的低生育率从1990年以来就持续的低于更替水平，如果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对于中国的人口的发展是不利的。 优化生育政策，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的确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所需要的。这是一个有全民共识的，也是大家共同的期待，所以很快一次也就通过了。 此次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父母育儿假、育龄女性就业服务等方面增加了不少具体制度和措施，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 社会抚养费啊，是我们修改之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所规定的。那么按照中央的决定以及这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就是要清理不适应三孩生育的这些政策，相关的规定和决定呢也都要废止。 这一次非常详细的提到了从哪些方面国家要尽量的来帮助家庭降低这些负担，比如说从税收的角度、财政的角度、住房的角度，能够降低家庭的这个三育的负担。一般而言，国家层面的法确定了基本原则之后，那各地区会相应的来修订省一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在计划省一级的这个条例里，各省应该会根据各省的经济情况、文化的背景和它的人口的基本的形式，有更细致的这个措施出台。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继续享受相关奖励扶助，并在老年人福利、养老服务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先和照顾。二是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按照规定获得扶助。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对上述人群的生活、养老、医疗、精神慰藉等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 我想某种意义上它是体现了瞻前又顾后的一个基本原则。所谓的瞻前，就是针对现在的人口形势，未来的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我们要适度的提升生育水平。那顾后呢，就是在过去长期的普遍一孩的相对严格的人口控制时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和一些失独的家庭，那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实际的困难，特别是养老的这个困难，这次的法律也特别提出了一些内容是兼顾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号起施行，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对人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规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这部专门的法律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为破解个人信息保护中的热点难题、难点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提供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等内容。本法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针对过度收集信息、大数据杀熟的问题，本法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针对滥用人脸识别技术问题，本法要求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志，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 对于提供重要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本法特别规定了其需要履行的义务，如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系，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监督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20号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监察官法共计9章68条，包括总则、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监察官的条件和选用、监察官的任免等规定，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监察官法规定，监察官主要包括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各级监察委员会机关中的监察人员，各级监察委员会派驻或者派出到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等监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监察专员，其他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机构中的监察人员。对各级监察委员会派驻到国有企业的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监察专员，以及国有企业中其他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参照执行本法有关规定。监察官法同时明确，具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以及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被撤销中国共产党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被撤职或者开除公职的，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是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等6类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监察官。 这次监察官法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监察法规制度体系，对于规范监察官的这个依法执纪执法，也发挥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支撑作用，可以极大的提升监察官队伍的整体的一个素质和职业化的一个水平。 监察官法规定，监察官依法履行6项职责，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法律规定由监察机关管辖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根据监督调查的结果，对办理的监察事项提出处置意见，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的工作，法律规定的其他职责。同时，监察官法中还明确了监察官在任用履职方面的回避制度，规定监察官担任县级、社区的市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地域回避。办理监察事项的监察官，具有市监察对象或者检举人、控告人的近亲属的，担任过本案的证人的，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办理的监察事项有利害关系的，有可能影响监察事项公正处理的其他情形的等4种情形之一，应当自行回避。监察对象、检举人、控告人及其他有关人员也有权要求其回避。没有主动申请回避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决定其回避。 回避制度原来在监察法里面也有，监察官法呢，它可以说做了进一步的细化，通过这种回避制度的方式，保证监察官能够客观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受到人情上面的一些干扰。 此外，监察官法还明确，监察官离任3年内不得从事与监察和司法工作相关联且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职业。监察官法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监察官的违纪违法行为有权检举控告，受理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告知检举人、控告人。对依法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对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等移送的监察官违纪违法履行职责的问题线索，监察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同时，监察官法还规定，监察官不得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强调实行监察官责任追究制度，对滥用职权、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终身追究责任或者进行问责，并且对具有贪污贿赂、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调查工作、以案谋私等10种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八大以来啊，在纪检监察机关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灯下黑的这种情况。对于监察官的这样一个多方位的监督，它可以有效地去防止监察官权力的这种滥用，进一步促进监察官公正公开地履行监察权。 此外，对于监察官的职业保障方面，监察官法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明确监察官的职业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监察官及其近亲属打击报复。监察官因依法履行职责，本人及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对监察官及其近亲属采取人身保护、禁止特定人员接触等必要保护措施。 监察官从事职业啊，说的直白一点呢，他是干得罪人的活，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陷害报复。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够为监察官提供足够的保护的话，他们就不敢履行职责。我们必须要给足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支持和保护，对他的人身安全还有他的近亲属的人身安全必须得提供保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8月2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广东4例，云南3例，北京2例，上海2例，浙江2例，天津1例，内蒙古1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4例，上海2例，江苏1例，湖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6例，为境外输入的有21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08例，境外输入414例。 上海市今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邀请市卫健委主任邬京雷、市交通委副主任王小杰、中国工程院院士、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 邬京雷介绍，昨天0点到24点，上海市报告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目前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对昨天2例确诊病例已实施集中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经过连夜的排查，今天发现3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经过市专家组的会诊，结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3例均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已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也就是说，昨天报告和今天报告的一共5例涉及浦东机场的确诊病例，都已经在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据武汉市江岸区官方微博的消息，今日该区队已完成14天集中隔离，正在辖区后湖街道东方明珠小区进行居家隔离的境外返汉人员冯某进行例行的核酸检测时，发现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已经第一时间对其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启动相关处置工作，后续的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再来关注福建平潭报告1例愈后复阳病例，2次治愈，2次复阳。8月20号的下午4点左右，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报告1例台湾返兰人员核酸检测阳性病例。据调查，林某2021年5月15号因核酸检测阳性，在台湾隔离治疗14天，期间核酸检测2次阴性，在5月30号出院。 6月30日10点从台北入境厦门，自述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例，入厦之后在可居酒店隔离2天，7月1号核酸检测呈阳性，收治厦门大学附属杏林医院隔离14天，第7、8、9天连续3天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于7月15号出院，到金门湾酒店隔离14天。 在7月30号解除隔离之后，点对点接送至平潭集中医学观察隔离14天，期间4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8月13号的下午5点半转居家隔离7天，由区防控办点对点送至家中，当晚无外出。8月13到19号居家隔离期间，患者一人独居，没有外出，没有来访人员。 8月20号接社区通知，患者从中府家中前往潭城社区 服务中心采集口鼻咽拭子，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区疾控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开展流调和密切接触者排查，流调结果显示该阜阳人员无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两人。 目前病人已经送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救治，进行 CT 检查，对两名一般接触者采集核酸样本，采集林某家中以及所居住小区外环境核酸样本，并进行终末消毒，对林某家的所在小区进行管控，对所有人员计81人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再来看，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通知强调，要从严、从紧、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头等大事，各地和高校要从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从维护师生生命健康安全和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出发，将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和四早要求，严防校园聚集性疫情发生，切实做好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确保教学正常秩序、校园安全和谐、教育系统稳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通知要求各地和高校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和学校师生分布情况，细化新学期学校开学方案和分批次师生返校方案，做细做实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安全正常开学。要精准安排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开学返校，坚持一地一策、一校一案，分类明确不同风险地区开学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返校，确保因暑期实习、实训、科研工作等滞留在中高风险地区的师生安全。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各地和高校要加强健康教育，把各项防控措施和个人防护要求及时准确通知到每个师生，特别是新生，并督促落实。要加强安保、保洁、食堂等校园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要落实教室、宿舍、餐厅、图书馆、运动场、快递点等重点场所的通风换气、环境消杀、健康监测等措施，严格管理举办大型活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地和高校要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区分正常返校和延期返校，制定和完善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教学方案和延期返校的在线教学应急预案，坚持常规教学与非常规教学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教育有机融合。要加强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工作，充分发挥互联网学习平台和电视空中课堂各自优势，支持学生运用多样化在线平台培养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加强户外锻炼，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确保线下教学安全和线上教育质量。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校园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各地和高校要服从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防范安排，周密制定优化完善本地本校突发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应急处置条件保障，要与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和医疗机构加强沟通协调，健全点对点协作机制，协同开展应急演练，一旦所在区域和校园发生疫情，及时启动预案，快速果断处置，遏制疫情传播，保障师生安全。要加强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党政干部疫情防控政策、疾控专业知识、应急管理技术等培训，提升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通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逐校评估开学返校条件，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学校不能开学。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河南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这次降雨是否具有极端性能？北京一批新校园9月1号启用，涉及东城、西城、海淀等区，我们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集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新冠疫情期间，考生参加社会考试应其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根据指引，考生在考试前14天及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考试当天体温正常且北京健康宝无异常的考生方可进入考点参加考试，如有异常者进行评估后确定是否参加考试，考试时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入境人员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应符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相关要求，方可正常参加考试。 考务人员与考生的要求类似，需体温正常、健康宝无异常、持有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此外，建议考务人员及考生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应接尽接，提前完成全程的新冠疫苗接种。 记者今天从房山区了解到，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将在明天的早晨6点到中午11点，对目前仍在风控管理中的岩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风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当日即可进行解封。此前呢，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南小区已经于本月15号16点解除风控，开始7天的健康监测。按照防控要求，南区所有的居民将在今天进行核酸检测。 北京居民王大爷在疫情期间进入某公园东门时，因健康宝查验问题与工作人员孙先生发生冲突，导致孙先生倒地，左膝关节损伤。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王大爷强闯公园并撞伤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但仍对疫情管理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监控录像等数据可以证明王大爷的推搡行为与孙先生受伤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王大爷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王大爷向孙先生赔偿医疗费及交通费共计3000元。法院提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每个人的配合与理解。只有每个主体都能够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才能够取得疫情防控工作的最终胜利。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据河南省气象局预报，8月21号夜间到23号白天，河南省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累计降水量最高或达400毫米。根据当前防汛抗洪的形势和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8月21号12时启动应急2级响应。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监测分析，8月23号前，河南豫北及中部偏北地区降水明显偏多，有2次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2号沿黄河及以北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淮河以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两地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淮河以北大约60到120毫米，北中部部分地区150到180毫米，局地250到400毫米。 鉴于上轮强降雨对于河南省部分地区造成了重大灾害，目前正在积极开展灾后重建。本轮强降雨量极大，落区与前洪涝灾害较重地区的重叠度较高。那么这次的降雨有哪些特点？河南会再次出现极端的暴雨吗？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专家的分析。 两次过程的话，应该说从天气形势上来说是截然不同的。首先，那么720的这个过程，它总体上来说，它没有这么大尺度的冷暖空气的这个交汇，高空的风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一次是大尺度的冷暖空气的交汇的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在720那次呢，它的降水呢基本上雨区不怎么挪窝啊，走得比较慢，形成了这样一个累积雨量比较极端。那这一次过程呢，这个具体造成降水的这些天气系统呢，它是一个个的这样一个低涡气旋，它是移动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它在一个地方下雨的时间不会太长。具体来说，降水比较强的这些地方呢，主要是在这个河南的中东部，还有北部，还有这个山东的南部这一线，包括四川盆地的东部和西南部，都是降水比较大，可以达到大暴雨以上的这样一个量级的。再涉及到这样一个短时降水比较强的地方，包括山区啊，都要谨防这样一个城乡的积涝，包括山洪、这个滑坡、泥石流等影响。另外呢，因为是这个过程是伴随着气旋的这个生成和发展东移的，因此这个降水过程来到东部，特别是来到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的时候呢，还有这个风比较大，这个也是需要重点防范。它对农业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于这样一个农作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据贵州消防微博消息，8月21号10时20分，毕节市七星关区发生了4.5级地震。截至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房屋倒塌等情况。 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时间调集贵阳、毕节两支重型地震救援队、遵义六盘水两支轻型地震救援队，共计50车320人在营区集结。毕节支队前呼小组1车4人第一时间赶赴震中，收集震中情况。 总队全勤指挥部第一时间分析研判，组织调度点验各支队地震救援队的人员、车辆、装备集结情况。总队指挥中心将地震情况通报全省，要求各级救援队伍加强值守，做好应对大震巨灾救援准备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9月2号到9月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举办。不少市民啊都在关心怎么去买票。那么记者从服贸会组委会了解到，8月21号起，也就是今天起呢，观众可以在线上平台预约购买服贸会的门票。 专业观众日的开放时间为9月3到4号9点到17点，票价20元。公众开放日开放时间为9月5到7号9点到17点，门票免费，所有参观均采取实名制预约。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服贸会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传播理念、衔接供需、共享商机、共促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服贸会展览展示面积大约13余万平米，同时设置了近200场峰会和论坛活动。 9月1号，北京市一批新校园将启用。市教委表示，北京将加快城乡一体化学校和市级统筹优质学校建设，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异，整体提升学校育人能力，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今年西城区新增6个新校址，小学阶段新增5所全区招生的学校。新建的全日制公办初级中学德胜中学也将在9月建成开学。该校由西城区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创办，首年设置初1年级6个班。东城区也将迎来2所新学校，分别是汇文中学南校区和11中南校区。 海淀区将有多所学校幼儿园开学开园，中关村二小教育集团将在海淀区北部地区承办1所小学和1所幼儿园，新址均位于西北旺镇唐家岭村，今年9月正式开学开园。育英学校附属实验学校9月也将亮相海淀北部新区，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前沙涧地区。此外，海淀区北部地区多所幼儿园已经基本建成，9月起陆续投入使用。 大兴一中西校区将在新学期正式启用，这是一所可以容纳96个班的完全中学。今年4月开始，学校已经陆续引进在京优质的大学竞赛等资源，创新课程体系，以满足学生全面个性发展的需要。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是首家引进到城市副中心的优质教育资源学校。

儿子有了双胞胎女儿后，儿媳患病常住院治疗，他照顾母女三人常顾不上吃饭。2018年儿媳去世后，他担起呵护孙女重任，生性乐观的他还坚持在老年中心组织舞蹈演出。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新华社报道，阿富汗政府军溃败过程当中，美国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落入塔利班之手。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承认，塔利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美制武器。 塔利班先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展示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包括成排的军车、成箱的崭新枪械、直升机、无人驾驶飞机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17号说，不清楚每件武器装备的去向，但是无疑相当数量已经落入到塔利班手中。 据美国国会山日报19号报道，随着美军仓促从阿富汗撤离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溃败，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已经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先前发布视频展示缴获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枪械，甚至还有直升机。在俄媒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中，部分在喀布尔街头巡逻的塔利班武装人员也已经是全副美式装备，手持美制 M4 卡宾枪和 M16 突击步枪，而不是先前经常使用的 AK-47 突击步枪。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依据现阶段情报评估，塔利班已经获得超过2000辆悍马等装甲车辆，多至40架飞机和直升机，包括黑鹰和扫描鹰无人机。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美国官员披露，美国政府对塔利班获得大量美式武器非常忧虑，正考虑多种方案，不排除用空袭方式摧毁直升机等大型装备的可能性。不过他们也担心，在现阶段从阿富汗撤离人员之际，这种做法会激怒塔利班。也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尽管塔利班获得飞机和直升机令人担忧，但使用这类武器装备需要培训及维护，对塔利班并非易事。 在机场外，据阿富汗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外仍然是一片混乱，大量人群继续被荷枪实弹的美军士兵等挡在机场外。有报道称，喀布尔机场外不时还能够听见枪声。 当地媒体报道称，试图搭乘飞机离开阿富汗的民众当晚继续聚集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外，美军士兵在机场外拉起铁丝网阻挡这些试图进入机场的人。报道称，现场不时能听见零星枪声。据比利时外交部证实，该国一架用于撤离人员的飞机日前在没有搭载任何乘客的情况下就从喀布尔起飞了，原因是计划搭乘这架飞机撤离的人员都被困在了机场外。报道称，在现场等候的阿富汗民众此前表示，当他们试图进入机场时，现场的外国士兵会朝他们投掷催泪瓦斯，有些外国士兵甚至会对他们拳脚相加。与喀布尔机场的混乱相比，喀布尔市区的情况则已经基本恢复了平静。当地时间20号，喀布尔市市长苏丹祖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当地的情况正在迅速恢复正常。苏丹祖伊表示，他本人也接到了塔利班人员的电话，被告知他应该继续工作，履行职责。苏丹祖伊表示，他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将很快恢复正常，进出阿富汗的通道和边境口岸也将很快重新开放。 有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今天下午刚发回的报道。 那么目前呢，机场是由美国军队控制的。从最初的踩踏事件，再到军机起落架上的人员坠亡事件，再到今天，可以说机场的混乱情况呢是一直都在持续着。那么连日来呢，是有大批曾经为美国和北约工作过的阿富汗人还在机场外面聚集，希望能够搭上美军的飞机呢撤离阿富汗。 那么整个美军的撤离行动呢，可以用低效和仓促来形容。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19号曾透露，目前呢还有大约10000名美国公民以及5万至6.5万名曾经帮助过美国的阿富汗人及其家属呢，正在等待撤离当中。那么有消息称呢，由于大部分美军撤离航班的目的地呢是卡塔尔，而卡塔尔当地接收人员的能力呢，其实现在已经是逼近上限了。那么20号当天呢，美军的撤离行动也因此再度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机场的混乱程度。那么关于政治方面，政治磋商方面呢，据阿富汗人民电视台20号的报道呢，有消息称呢，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呢，是已经前往阿富汗的北部潘杰希尔省，同当地武装北方联盟领袖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进行这样的一个会面。那么目前呢，该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我们知道潘杰希尔省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易守难攻。那么至今呢，还有部分的政府军和当地武装在顽强的抵抗塔利班的这个进攻。那么阿卜杜拉和卡尔扎伊18号呢，还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同塔利班政治办公室成员阿纳斯哈卡尼举行会面。尽管呢，这两次会面的相关细节和信息呢都没有对外界披露，但是可以看出阿卜杜拉和卡尔扎伊先后是同塔利班势力和非塔利班力量进行这个沟通和协调，为组建开放包容的阿富汗新政府呢积极斡旋。 至此，一些西方人士开始反思，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顾各国的实际情况强行推行西式民主的做法。一名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国老兵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军事入侵阿富汗，人们本以为是要去帮助阿富汗建设国家和建立民主制度，但直到最后才发现他们错了。 一名前美国军方官员表示，美国在阿富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他们的目标从未达成。德国反恐专家罗尔夫·托普霍芬在接受德国焦点在线网站采访时说，西方政客从来没有了解过阿富汗这个国家，他们想在这个国家快速地建立民主和人权观，却并不关心阿富汗人的想法。不能简单地把西方价值观套用在阿富汗，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而法国外交官热拉尔·阿诺在法国观点周刊发文指出，民主不是强加的，它必须符合百姓的需求才可行。人们无法用锤子和刺刀来建立民主，就像美国和法国曾徒劳地尝试的那样。在所谓国家建设的幌子下，美国留给阿富汗人民的只是无限的伤痛。据对武装暴力采取行动组织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约1600名阿富汗儿童在北约联军主导的空袭中死伤。常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济凋敝，约 72% 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 38%。 另据报道，美军在军事行动中还经常强闯民宅，肆意搜捕，甚至射杀平民，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一名英国老兵表示，入侵阿富汗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行动。作为当时参战的一员，他对阿富汗人民道歉。在持续约20年的军事行动中，美军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阿富汗累计有3万多名平民被美军杀死，或因美军带来的战乱而死亡，另有6万多名平民受伤，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英国《卫报》专栏作家波利·汤因比认为，阿富汗战争的结局再次将西方的傲慢和自大暴露无遗。西方国家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军事力量将阿富汗变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这样的荒诞幻想应该到此结束。 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美方将会尽全力从阿富汗撤出美国公民和阿富汗伙伴。拜登当天下午在白宫就撤离行动发表讲话时说，目前有近6000名美军在阿首都喀布尔机场支持人员撤离。美方前一天从阿富汗撤出了约5700人，自14号以来已撤出约1.3万人。 拜登表示，这次撤离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空运行动之一，撤离行动存在危险，他无法就最终结果做出承诺。但美国会动员一切必要资源，尽全力撤出想要归国的美国公民以及阿富汗伙伴。 他说，美方目前不掌握在阿美国公民的确切人数，正对此展开核实。美媒此前报道说，或许有超过10000名美国公民仍在阿富汗。 拜登还表示，美方与塔利班保持常态联系，以确保平民能够安全通行至机场。美方也在考虑利用一切方式将人员带至机场。 美方已经警告塔利班，若其袭击美军或者是妨碍美军撤离行动，将会遭到迅速和有力的回应。 在被问及美方是否会在8月31号后继续留在阿富汗展开撤离行动时，拜登说他认为撤离行动可以在8月31号前完成，同时表示美方会在接下来做出判断。 近期全球多个国家山火肆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19号说，受多处大规模山火的影响，加州已经是疏散了超过 3.6 万人。由于天气条件不利于控制火情，消防部门预计未来还可能向更多的居民点发布疏散令。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据悉，当前疏散人口中有 2.3 万人来自加州北部埃尔多拉多县。截至19号，当地14号发生的卡多尔山火过火面积已达265平方公里，火情暂未得到控制。当地媒体报道说，最初起火点附近的山区城镇格里兹利·弗莱茨已基本被烧毁。加州林业和消防局19号说，据不完全统计，卡多尔山火已摧毁86幢建筑，并正威胁7000多幢建筑。此外，正在加州北部四个县蔓延的美国今年最大山火迪克西仍在继续燃烧。目前有约35%的火情受到控制，但消防人员仍无法阻止它进一步扩大。截至19号，迪克西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2745平方公里，在过去48小时内扩大了约243平方公里。目前有近6000名消防员参与扑灭迪克西山火，这起山火燃烧了一个多月，已摧毁至少1200幢建筑，正威胁1.6万余幢建筑。消防部门说，迪克西山火是美国历史上第一起跨越内华达山脉燃烧的山火，从山脉西侧一路跨过山脊线烧到东侧。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官员18号在发布会上说，由于天气干燥，风力强劲，加上火场地形崎岖，林木茂盛，迪克西山火的灭火工作难度极大。 8月13号，发表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称，2020年笼罩在美国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上空的山火浓烟显著加剧了当地新冠肺炎疫情。在上述三个州覆盖大约 95% 的人口的92个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新增死亡病例数显著增加。研究表明，山火浓烟中的 PM2.5 等细颗粒物包含铁、锌和镍等重金属，这些细颗粒物被人体吸入并进入肺部，使人们更容易患上呼吸道疾病。当这些细颗粒物进入血液后，会增加心血管和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后果的风险。山火导致的空气污染削弱了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新冠肺炎病毒更容易趁虚而入。同时，山火导致空气中 PM2.5 等污染颗粒物飙升，为病毒提供了更多的载体。 好，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于浩、曼宁，责任编辑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